写下一秒。 心在飞走，不懂情人心里想的，爱就瞎了眼，迷路了，想摸索什么？摸到了你，

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。我们去哪？ 北京时间15:00。